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，已是没法追，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，仿似仿似彩云散聚，那日才可，那日才去，再共你相遇。要是以后有如能见你，今天一切都成往事，会是如歌，会是如诗，怕那日才可。